劲嘅偏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朝早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今个星期后期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52点，跌228点，总成交金额14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0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245蚊，跌18.6；腾讯控股462.4，跌1蚊；盈富基金24.14，跌1.2；阿里巴巴130蚊，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86.26，跌7.6。快手85.5跌4.5，京东集团350.6升4.6，信宇光学科技237.6升8.2，中国平安55.5升1.5，友邦保险83.9跌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英镑10.411，瑞士法郎8.431，澳元5.574，加元6.119，新西兰元系5.33，欧元8.798。每百日元对港元6.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813。日经平均指数报28283点，跌467点。港金报1671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5.95美元，卖出1797.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较早前近牛池湾消防局快线的坏车仲是处理紧，而家大嘅交通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就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快线有坏车，龙尾在圣约瑟英文中学。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朗翠園的快線有交通意外，現在大擠塞車龍排到接近丁九橋，就是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朗翠園有意外，快線受阻龍尾近丁九橋。其他路面情況，在九龍區窩打路在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律倫街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公主道天橋近亞街路街，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城牆道去荃灣方向近蝴蝶谷段車多，龍尾在明愛醫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車多，龍尾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最後揸車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時間是下午的5:38，而聽朝的日出時間就是早上的6:45。依照法例規定，在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延续第一季内容，以宋运辉、雷东宝、杨秦等人的际遇和奋斗历程，展现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十八廿 子，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情歌十八廿二首， 恬淡情怀， 连同音乐情人 精选合共四十首中外经典金曲， 一首歌一个故事，用音乐记载我哋嘅广播历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阿欧，嚟紧天气会转凉、哦。 Kitty， 我知啊。 小白，记得着多件衫啊。 Barbie， 一早已经预备晒啦。 身边有长辈， 记得提提佢。 着多件衫啊。 等我通知埋钟哥先。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キサしてよ喜ぶように泣いて見せてあげる夜は儚く生きるに長い壊れたワルツを奏でる。 日本被誉为新时代最温柔声音，就是来自这位日本女歌手，名字叫做尼斯诺。除了能够在她的音乐上面渗出阵阵暖意，让人舒服的旋律之外，她自己的声线和音乐才华同样能够令到她在日本网上串流平台选举得到网民最认同奖项。今日她的音乐都来到香港和我们分享。 Nishino Debbie。日本流行榜揾嚟嘅推介歌曲有嚟自日本嘅女歌手，叫做 Nishino Debbi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来吧刀尊地球， 你做乜嘢啊？你今日做乜咁 high 爬波城？系啊，嚟到十一月廿九号星期一，骚动音乐， 来吧， 得啦得啦。即系咁多位听众唔好意思，因为我哋今日嘅主持人波城咧，佢系有少少抱恙啊，我觉得佢系出咗少少问题，佢唔知点解今日系好 high 爬，我由翻嚟见到佢开始，佢就不停喺度唱歌啊， 赞者歌。 想问一下你喺？呢、這個 weekend 經歷咗啲乜嘢咧，波城？ 嗱，我想講，我最大嘅問題咧，唔係無端端唱歌，我最大嘅問題應該係 delay 咗少少啦。對於事件，就到個，因為我啲 social media 或者咩嗰啲擺低咗都一幾日啦，咁樣呢排做其他嘢多。咁即係呢單嘢，如果啲人跟開，其實唔知月頭已經有啦。咁但係近排可能因為有啲年尾，大家又要。又要揀今年自己最中意咩歌手，無端端就出現翻我最喜愛嘅男歌手係阿底哥啦，咁 係， 咁跟住揾翻啲片， 你就揾翻啲片嚟睇啦， 係啦，跟住我係有去 我係有認真地去聽同埋研究佢唱。 喂，咁我覺得你叻喎，你可以聽得曬喎。 好睇㗎，其實 係啊， 即係由一個台風上面演出，佢用一個咩方法去同台下觀眾 connect 啦， 係 再去到佢唱嗰首歌，點解會令到你聽到有一種啊？好灰鞋咁啦，我會形容係 你，我覺得 OK 嘅呢、這個形容幾好嘅，即係所以亦都我亦都明白咗咧颱風嘅重要性係點樣咧，就係、是、例如咧，唔知點解愛我啤酒咧係紅過愛我別酒嘅。有冇聽過愛我啤酒？ 頭先我同你一個同事講起呢樣嘢，就係一啲明星前輩，如果佢一啲場合佢翻唱咗一啲舊歌嘅時候，都紅嘅啲片 係係。尤其可能嗰個人本身呢唔係一個歌手啦、即係可能佢唔係一個歌手嘅身份，可能佢去 先分去佢聽唔到 你今日好 high 吧，你返嚟先啦，你返嚟先啊，波盛。唔係因為呢我覺得呢好多嘅前輩啊 ，artist 咧，佢如果唔係本身唔係歌手嘅身份去出 show 咧，咁佢哋都總要有一兩隻歌旁下身噶嘛， 飲歌嘛， 係一兩隻飲歌咁樣啦。咁有時佢哋就會準備呢啲咧，我諗喺演繹上會好帶動到氣氛，或者令到大家好 hyper， 好似入咗 K 房唱 K 咁樣嘅嗰種感覺咧。咁就好穩陣嘅， 係嘅，我都因為我睇翻啲報道，同埋你會見喺唔同嘅商場都會見到唱 係。 到此地球啦，我唔演绎啦，费事 俾人。 好彩呢个咩台长热线过咗，如果唔系佢就会投 诉。 苏动音乐系一个音乐节目，但唔系一个唱歌嘅节目，系一个播歌嘅节目。 系啦，但系呢一个音乐节目嚟讲咧，都系偏轻松为主嘅。OK， 大家见谅一下。 咁跟住嗰种即系啦，饮歌呢个 term， 我觉得系令到我有联想。 系， 我自己都会代住嘅。即系 你有冇代住啲咩歌？ 有噶有 的。你一定系张学友噶啦。 其实系同埋陈奕迅咯。 哦 ，OK。 喺以前即系唱张学友多啲，以前咧就系会即系陈奕迅嘅。 系 陈奕迅，因为以前唱 K 同一啲同学 系， 去佢哋就真系好熟悉啦。咁所以你为咗同佢哋每次唱，初期我系唔唱歌噶，即系斋听。 你系怕丑仔嚟嘅。 系啊，你唔觉得自己把声好听噶嘛？又 吓，但系你把声好听噶，好多人都话你唱歌好听噶。 但系嗰阵时未做电台 未 sense 到呢样， 啱啱开始做电台或者连喺直播室戴住 headphone 听自己把声，或者录出嚟嘅 VO， 都仲未听惯嘅嗰段时间，都好多年前。咁后屘就觉得啊，入去听歌好似要熟某啲歌先啦，即系就算唔唱，你就系听你都要熟啦。跟住就开始会记一啲歌嘅。 OK， 咁记下嗰啲难度冇咁高嘅陈奕迅嗰啲，譬如系咩咧？嗱，嗰个难度嘅意思纯粹系技巧上嘅难度咋，即系譬如不如不见啦。 系， 但其实呢只歌最难嘅地方系个情感，因为嗰个旋律冇乜太大起伏，咁嘅话你冇得用一啲所谓啦，即系嗰啲嗌啊高音嗰啲噶嘛。 同埋佢个 melody 唔系嗰啲好大起大落嗰一种啊嘛，好平淡 咁 样 先至系最难。但系喺我嘅角度就系我入去我唔系要参加比赛，我唔需要打动评判啊嘛。 系， 我只需要有得唱歌得噶。 来吧倒转地球就 OK 啦。来吧倒 转地球。咁所以咁就带住呢啲歌入去，就起码啲同学唱嘅时候，你可以摄。首先攝一啲佢哋都認識嘅歌，就係、是、陳奕迅啦，佢好中意陳奕迅、周杰倫咯，通常 嗰陣時，跟住仲有側田啦，呢啲啦， 側田已經唱唔到啦。 OK OK， 張敬軒我又唱， 張敬軒 又係唱唔到啦。咁就有呢啲嘅人，而家咧就加多少少即係張學友啦。係 喂，但係講真，你喺呢個行頭咁耐，你有冇試過咧？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到有啲前輩帶住啲歌去行 show 噶嘛？你有冇試過做 MC 嘅時候咧，俾人叫上台唱歌？ 唔係俾人叫上台啊， 係已經一早安排咗呢個環節 係 嘛？ 就係、是、你嚟我哋公司 annual dinner 唱歌，咁就會另一嚿數啦。 係， 跟住我係覺得好奇怪嘅， 點解我嚟做 MC 都唔緊要，即係呢個即係行業會有噶嘛？ 係會 有啲再前輩啲 MC 會唱歌。 会， 但 系 嗰啲系前辈同识嘅 artist 啊嘛。我嗰系谂喺 annual dinner 一间公司你即系周年庆祝啦。我嚟做 MC 明嘅，可能因为即系嗰个功能上系啦。但有边会想听我唱歌，同我唱歌同庆祝你间公司有咩关系咧？咁即系我有提出呢个问题嘅，即系同对方我话。我唔系专业嘅歌手啦，咁叫唔紧要啦，得噶啦，你到时 都系炒热气氛噶咋。 系啦，我嗰时系唱。情侣， 系啦，或朋友咁嗰啲啊嘛， 人善天不欺，即系呢啲系，不过当日对方拣咗一啲喺里边再拣啦咁。但系呢个有小经验之谈，你提开呢一样嘢，就 系、 是、 在一些譬如 annual dinner 里面，他因为要宴会场地啦，或者你商场都好，其实要唱歌是很难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 ear mon 戴住。 哦，是啊是啊是啊。 然后我很记得我那次唱人善人那只叫什么呢，突然之间刘德华那只什么人善天不欺简单的那只。是啊是啊，佢嗰啲喇叭咧，唔係喺 佢係向出邊， 佢唔係啊！佢係好似你去酒店個廁所天花頂有個喇叭嗰啲聲。 哦，我明啦，我明啦。 咁只不過 嗰啲 announcement 講 announcement 嗰啲喇叭。 而 reach 佢現場，只不過係有好多個喺天花板嘅。 唔 係 台 mon 嚟嘅。 係啦，咁所以喺你講嘢冇問題啊。你唱歌要聽旋律，其實聽唔清楚咯。 係，所以一個專業嘅歌手點解永遠要戴住個 ear mon 呢，就係咁解啦。 而有啲值錢嘅歌手，佢可以喺 annual dinner 你聽到佢唱，其實佢勁嘅位就係因為喺嗰個設備之下 都唱到， 而令你唔覺得佢同平時有咩分別。 係， 因為我記得有同傾過都係㗎，你商場又係啲聲，我哋譬如二台有時搞 show 咧，都有聽過話啊，某啲嘅場地因為嗰個 acoustic 嘅原理 係。 佢可能困住咗啲聲，啲回音好勁撞嚟撞 去，彈翻翻嚟嘛。 係啊，即係現場聽嘅嗰陣時，我做 technical producer 嘅時候，現場聽同錄翻嚟係 唔同㗎。 現場聽啲聲好似好散或者點，但其實錄翻翻嚟冇事，因為佢直接喺個麥度錄咗嗰隻歌翻嚟嘛。咁我哋就可能再剪個精華咁。 係。 咁所以喺嗰啲場地其實係一啲都唔容易咯。 我同意啊，我同意啊。我想講分享一次經驗咧，就係、是我自此發誓，我唔會喺呢啲嘅。公開場合唱歌，因為以前去做義工咧，咁、然後又係一啲同一啲公公婆婆一齊食下飯咁樣啦，咁跟住然後咧又係有呢啲台面咁樣，就大家即係一齊輪流上去開心唱幾首歌俾大家聽咁樣咧。我然後我其實嗰日練，我知道要唱歌嘅，我練咗成日，我背咗幾歌詞啦咁樣啦，跟住然後上到台聽一聽個音樂。入第一句入唔到，跟住我半首歌都冇唱到，我交俾我 partner 唱，佢好劲啦，佢执生好快啦，佢唱晒我 part 啦，但我真係成个人冻咗喺度，呢啲就係台面经验少嘅问题，但我从此亦都发现我唔会再喺公开场合度做呢一件事，但唔知点解好搞笑嘅，以前喺 K 房呢係、我係会好表现得 hyper 嗰啲嚟嘅。 有冇你有冇飲歌啊咁喺 K 房？ 都是軒仔啊、側田啊， 哇，高難度嗰啲啊， 學友歌嗰啲，我覺得好難唱，因為咁啊唱唔到啊，咁跟然後即係 命硬嗰啲係你嘅， 係啦呢啲啦，咁然後就永遠都待住嗰啲 兒 歌咯，兒歌唔係兒歌一定係同啲朋友一齊開心嘅時候會唱嘅，咁同埋你點玩都得啊嘛，唱兒歌， 所以我覺得其實去唱卡拉 OK 係有幾種嘅局嘅，嗱第一種咧就係、是、去嗰啲人全部。大部分都識唱歌，唱得好好聽。咁而佢哋點嘅歌呢就會係真係聽歌，好似音樂會嗰種嚟，認真嘢嚟嘅。呢個第一種。第二種呢即係 friend 維維維咁樣呢就係、是、會好似你剛才講嗰啲有啲兒歌啊，有啲好經典嗰啲潛龍勿用啊， 係 攞嚟大家一齊 大合唱嘅。 而唱歌個 feel 就真係 exactly 就係來吧，到 處地或者年輕得捧著歲咁嗰啲。 大家都係基本上嗰支麥係冇用㗎啦，因為大家喺度鬥大聲嗌，其實你係唔會真係聽到。呢個係第二種咯，跟住第三種咧就係、是，我覺得係兩頭先上述兩種溝埋嘅嗰啲人好中意要挑戰一啲好高難度嘅歌，佢好想好認真咁唱，但其實佢唱唔到。即係嗰啲背叛咧，你知 呢啲係永遠咧， 佢背叛咗佢把聲啊！佢背叛。 你講起呢一個係一個非常好嘅例子，因為我識得一個朋友，佢好堅持，佢係一個好有堅持嘅人嚟。我每一次同佢唱 K 咧，佢都會點背叛嚟唱，每一次佢都係會唱唔到，然後佢下一次再唱。 做乜咁樣？ 總會係有一啲咁嘅人。咁但係我又覺得咁樣嘅，即係有時我哋輕輕鬆鬆，如果去唱 K 嘅話，都係放鬆下咧，咁都有個位置大家可以輕鬆下笑下咯，叫做。 但你聽 住，即係會咧同啲 friend 喂佢又嚟啊，佢又嚟啊，幫佢點定先，幫佢點定先。 喂，唔係喎，大佬，你背叛唱得難聽。你唔係輕鬆喎、哦，你受罪喎、哦。 唔係咁，通常辛苦啲就自己會識得出去攞下嘢食啊，或者去廁所啊咁樣行開一下噶啦。咁好朋友嗰啲就會坐喺度同佢一齊堅持埋去咁樣咯。 係即係有呢一種， 但係係啦，即係唱 K 個狀況會係即係會係咁樣樣，即係代嘢又代住啲飲歌啊。 不過其實講起呢啲咧，其實我覺得呢啲畫面係好開心，但係真係呢件事好耐冇做過，因為咧我其實早幾年咧都試過去做一啲街訪咧，同一啲嘅後生仔年輕人。話問，即係我問佢哋到底其實而家仲興唔興唱 K 呢一回事？喺我哋嘅年代係好興噶嘛，但係其實而家大部分啦、我諗有60%。 呢個街坊係咪知我哋嗰次出去做嗰、那個？ 唔係啊，再早多兩年添㗎啦，係啊。咁然後咧，我就係去問啲大學生，去啲大學度問啲大學生，佢哋去唔去 K 房唱 K？ 60%以上嘅人係都唔去 K 房唱 K 㗎啦，幾乎。 哎 呀！嗰陣時已經係興喺嗰啲 party room 嗰度咧，有得玩有得唱，即係中意唱嘅就喺一邊唱，中意玩 board game 嘅行埋一邊玩 board game。 即係唱歌。 係啦，又可以燒下嘢食咁樣。咁樣咯，真係 good old days 嚟嘅，我覺得呢啲 係啦，同埋咧就去到呢啲位就係你嗰啲 casual 啲啊，有人唱你唔使拉住支咪，但你可以喺隔離嗌，但都冇乜所謂啊嘛。所以頭先啱啱講完之後，我真係好想 唱播呢一首係嘛，必點啊， 超級經典，可唔可以唱到嗰種腔咧？冇所謂， 得㗎啦，你留翻俾人啦、啊，你 我都係有份嗌嗰啲人嚟嘅。 不停落下来，花怎么都不开，尽管我细心灌溉，你说不爱就不爱，我一个人心伤悲哀，只剩下无奈，我一直不愿再去猜，感情深黑渐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缺了一块就不精彩，紧紧相 原来你开咗。 系啊，听我有曹格呢首攞嚟 check 喇叭，一流嘅歌啊，背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将会在香园围、罗湖和落马洲管制站设立三个投票站，方便身在内地的选民在立法会选举当日返港投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有关安排并非为推高投票率，当局亦都没有就有多少人登记回港投票定下目标。被问到长期身在内地的港人如何符合选民通常居港的规定，曾国卫说不可以一刀切说选民不在香港就等于并非居住在香港，根据法庭案例亦都要考虑不同因素，包括因为什么的理由不在港，是不是与香港有紧密联系，例如有家庭等。选举事务处每年有恒常措施就选民登记作复查，重申当局是按法例机制安排，如果没有疫情，选民可以自由回港投票，社会不应该混淆。他亦都不担心安排引起司法复核。至于在内地如何监察有没有选举舞弊，曾国卫说，如果有舞弊和非法行为发生，即使在香港以外地方都会受到本港法例的监管。本港發現多一宗 Omicron 變種病毒輸入確診個案，令本港的 Omicron 個案增至三宗。男患者37歲，今個月24號由尼日利亞經埃塞俄比亞和泰國來港，住在北角華美達盛景酒店。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看不到對香港和內地通關有任何影響。衛生防護中心每日密切監察全球確診個案，以調整防控措施，看不到對通關有任何影響。政府會加強抵港人士的防疫安排，加快檢測和基因排序，通關準備工作會繼續。至于本港为何不采取禁飞措施，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目前香港居民能够由高风险 A 组指明地区回港，认为要在检疫安排作出平衡，不排除有更多资料的时候会有新决定。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年会首次在香港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以视像致辞的时候宣布，亚非法协将会在香港设立区域仲裁中心，强调将会继续坚持一国两制，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克强说，多家国际法律机构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相信香港区域仲裁中心的设立将会为亚非国家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争端解决服务，也都将会为香港这个东方之珠增添更多的光彩。英国苏格兰再发现六宗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个案，英国当局预料将会在今日稍后公布是不是为40岁以下国民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以应付新一波的疫情。首相约翰逊早前已经收紧防疫措施，包括规定在商店和公共交通工具必须戴口罩，并要求疫苗接种和免疫联合委员会紧急审视为40岁以下人士的接种加强剂，并考虑缩短第二剂疫苗和加强剂之间的相隔时间。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早气温大约19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听晚显著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朝早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今个星期后期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中国西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听朝早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本港今日下午天晴干燥，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50%左右。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喺浪翠园对开嘅快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多车啦，龙尾去到丁九啊。因为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浪翠园至丁九段仍然系多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牛池湾消防局对开快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啦，仲系多车啲。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慢线去湾仔之路一样咁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油站，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天马苑附近的。现时窝打路到九龙塘段去沙田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附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Hello， 我是张崇基啊， 我是张崇德 ，Made in Hong Kong， 我哋成日听噶啦， 李子刚做咗好耐噶啦， 超 B 啊，真系好鬼型噶，成个 model 咁啊， 阿土啊细细粒，好 Q 好得意， 罗敏庄啊唔使讲啦，人靓声甜，声色艺俱全啊，所以咧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 下昼一点到三点，我哋都会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子刚、 超 B、 罗敏庄、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政府会在未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阿欧，嚟紧天气会转凉、哦。 Kitty， 我知啊。 小白，记得着多件衫啊。 Barbie， 一早已经预备晒啦。 身边有长辈， 记得提提佢。 着多件衫啊。 等我通知埋钟哥先。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嗨，我系程子成啊！我仲记得当年主持夜晚节目《今夜真情》嘅时候呢，同拍档刘善仪就有个协议，就系每晚咧一人拣一首歌，排住队咁播。咁样做法咧，除咗公平啲之外咧，音乐选择都会广泛啲嘅。系啦，轻谈浅唱不夜天成四个钟头，唔知各位主持人又系点拣歌嘅咧？ 我是阿尖曾杰莹，四小时轻谈，每晚都有不同的主题。我和刘佩龙、沈亮会以听众的喜爱为依归，钟爱的作品都会播放，一定会好似成个你的音乐情人咁好听。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 得上暗 恋交 幻想， 沙发哒哒哒哒哒滴我 们，你说穿实 上街。FM 九十四点八，奔波搞笑点啊，轻松跟游两粒钟啦，想感冒。 FM 九十四点八，奔波搞笑点啊，轻松跟游两粒钟。 喂波成，我 IG 见到你话 weekend 连续三日都去睇 show， 哇巴闭开心啦！ 真系好多嘢发生，呢次个乐坛真系好热闹啊！唔单止好多 show 啦，亦都好多朋友咧相继陆续出碟啦。譬如 Sea All Star 咧，佢哋合组都翻翻嚟一齐之后出咗啦，林家谦又预告出碟啦，而呢位朋友都出咗啦。 未害怕每天跟竭力疲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自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又来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真是天开眼，做着我最初心那事情，谁愿听？愿望我也只可换八成，难保证，也没期望这么。 Misha 嘅新专辑集结咗过去三年左右嘅作品。 大倦期吧， 同时有呢一首新歌去做一个 round up 嘅，难到我还未够难。作曲嘅有林奕匡，填词有第一次合作嘅 Wyman。相信 Wyman 都陪过唔同歌手经历过一啲阶段嘅。就好似接住来呢位歌手一样 ，Wyman 都写过唔少好嘅作品俾佢，佢系欣怡。 其实我明白你想我顺从，若谣言自信也会欺哄，围住你全力应。

早晚睡一睡，时时点算痛及伤口再重击几锤，过不去想便过得去，难过也忍下去，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等走到身外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自滥虚弱，最重伤时间都不离场，才会最终笑着，我最多受点苦，但是我也活着，必须好好爱我，当作是旧的药，像段情缘，其他不过一掌，有信心迎接未来的誓约。 听呢首合唱歌，有 Eden 同埋邱风泽嘅。这个合作源于之前9月份一段在网上面的对话之后，促成了一个意想不到合作，有这首《一表人才》。而呢位跟住嘅朋友今年新人啦，加入新公司都有一个意想不到嘅合作，有值夜帮佢填词。 到了今生，终于将会探索手牵手，又会分手。时光也太有限，爱的小探，会否想探手过的刹那停留？一手撕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满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到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今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暂时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我后悔追忆追不追成甜，就扮作失忆中翻走碎片。就当多一种永久，几分难，流星永远漫游，也都不过尚会只加今世所有直到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竞争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需遇见，就我背追追苦追成甜，最好好好讲再见，今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需遇见，怎难到今生不一 星期六佢都开咗自己第一个专场嘅演出，佢系 Eagle Chan 啊。新派台作品最好好好讲再见。 票暂时领先。发言人汪文斌话：一个中国原则系公认嘅国际法基本准则同国际社会嘅普遍共识。反对台独分裂，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系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冇前途。愿意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嘅友好合作关系。洪都拉斯而家同台北有邦交，左翼总统候选人卡斯特罗喺选举期间提出计划同北京建交，佢喺初步点算嘅结果中暂时领先对手。天气方面，中国西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明早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本港今日下午天晴干燥，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50% 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明早气温大约19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明晚显著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明日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朝早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今个星期后期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港铁的消息，咁由于东铁线大学站月台路轨位置冒烟，咁东铁线的服务咧而家系受阻，港铁呼吁翻乘客咧为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咁就由于东铁线大学站月台路轨位置冒烟，东铁线的服务而家系受阻。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东行近住狮隧一段都车多，车龙排到近风力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计金平，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另外，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介乎和斜之道沙田马场那段比较车多。另外，大老山公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亚公角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真情唱，真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位歌手或者一对本地乐队，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谭嘉仪，今晚7:10，港台电视31。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不限主题， 少数族裔， 自选题目， 教育， 体育及康乐， 不限语言。 Namaste Konnichiwa Ciao， 好啦， 广播人可以， 是他也是你和我。 第37、38季申请，12月2日下昼5:30截止。 申请上 cibs.rthk.hk， 把握时间填表，记得提交啊！ 死事唔等人，齐做广播人。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自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㗎。吓、 啊、 我真係恭喜你啊。 吓、 啊、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係恭喜你啊。 喂喂， 我快过你， 慢咗添。 喂，嚟到咩啊？ 我真系恭喜你啊！ 系啊，真系恭喜你、啊。 我今日恭喜所有人都唱首歌俾你听咯，又系。 冇啦，佢哋唱啦，好嘛？ 打俾佢，第一句我哋唔系讲我真系恭喜你，我哋讲台系唱。试下表好嘛？ 一阵一喂， 唔系唱只歌俾你听先。 好啦， 好啦，我哋呢个环节咧，将会打电话俾咧一啲唔同嘅音乐单位啦，成功上榜嗰啲咁样嘅。咁呢个时候我哋真系唱俾你听，我试下呢个玩得嘅。 好啦，你唱啊，我唔唱。 喂， 来吧，倒转地球。 我真系恭喜你！ 我哋讲 就大嗌咁 样。因为今日我突然之间上个身好中意呢首歌，所以我哋话不如打俾唔同嘉宾都唱呢首歌俾你听。 唔好意思啊，吓亲你啊！今日波成系有少少唔舒服啊，个人 系 OK。系啊，我讲翻点样知？系啊，我又食咗少少。 好 系啦，咁我哋第一通电话打俾泳儿嘅，有 Hello， 系啊，你好啊， 系 啊，播翻啲正经啲烟花声俾你听下先。 好， 系啊，听唔听到啊？ 有响啊， 听到啊， 系啊， 叭叭叭咁样。 系啦，因为打通电话俾你咧，就要有个消息话俾你听，就系你嘅派台作品《沉溺》咧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咧就新上榜啊！恭喜晒你 ！Yeah， 多谢晒，上榜啦！ 系啊，上榜啦！因为系啊，即系过去几首作品一路嘅嗰个成绩都非常之好。其实喺你心目中，即系望住啲歌，大家嘅中意又好，甚至乎即系可能成绩上面亦都配合住好好嘅话，你自己一路以嚟感觉系点咧？即系会唔会都觉得其实出歌之前都好惊噶？唔知大家 O 唔 OK 噶咁咯？会唔会 紧张噶？因为好似大家每一只都觉得。即係有啲 expectation， 有啲期望，咁即係因為之前《激激海》都係一隻，即係對我嚟講啦，都係一個點講咧大嘅突破嘛。 嗯， 咁跟住我諗大家都會即係有個即係想啊，會唔會每一隻都會有啲驚喜俾大家咧？咁而去到《沉溺》呢一隻，我哋係將所有即係啲編曲所有嘢咧係越減越少嘅、嗯。我諗係我入行以嚟應該係。应该是 top 几只最少乐器一起去即演绎呢只歌。 咁所以都緊張， 同埋一手比一手難啊，係嘛？ 係啊，一手比一手難。 同埋嗰個難度係有唔同啊，即係唔係純粹話即係高音與唔高音嘅問題，而係好似你啱啱講。即个音乐好 clean 嘅时候就显得更加赤裸咯，好似嗰个难度。 系啊，系啊，所有嘢都要做得好仔细，亦都要做到恰到好处啦。同埋因为之前几只其实都系比较个歌格系比较大少少噶嘛。 嗯 嗯。即系呢一只好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听翻一啲比较 clean 少少、安静少少，又接唔接受到咧？所以呢个系我出歌之前，我同埋我嘅即系音乐班底啊，其实都比较紧张咯，所以。 系，咁我哋亦都有呢一个几句押韵嘢送俾你嘅，系啦，即系而家上个榜，即系都叫 你啊， 系啊，即系认可咗，都唔使担心，系啦，系啊，四句押韵嘢送俾泳儿，咁我哋就嚟啦， 我嚟啦， 好， 泳儿新歌考考天， 成绩超卓有眼见， 人生沉溺过几遍， 潜水安全要行先。 潜水安全要行先正、啊， 我哋话好似 即安剧， 我哋即安剧嗰啲， 系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系啦、啊，都真系因为有经历过，即系嗰阵时潜水有少少沉溺嘅状态，咁样呼应， 系 可以 share 下嗰次系几耐之前咁样。 系啊，所以大家下次去潜水嘅话，就记得要做好安全措施啦，就唔好惊，唔好怕，最紧要。 嗰次喺边度潜水啊？嗰次系。 嗰啲巴厘 岛 啊， 哦，嗯、就是、考牌啊嘛，因为系嘛，我冇记错， 考咗个潜水牌系啊， 哦，但系而家仲有冇潜噶？考咗之后， 好耐冇潜水啦，已经自从嗰次之后系有少少阴影嘅。 哦，真系因为嗰个经历惊咗嘅，原来会。 其实我都几惊，即系落水底嘅。点解嗰次考咧？纯粹都系想自己考唔考到啦。咁同埋去巴厘岛，即系好似揾一件。平时唔会做嘅事去挑战一下咁样，咁、其实我对水都系有少少即系担心嘅，即系惊，尤其是落个大海潜流去咧，我系有啲恐惧嘅、 嗯， 但我系想 overcome， 即系好似有畏高咁样，有啲人有畏高，你又好想去即系 overcome 个畏高咁样咯。 系，你觉得对你嚟讲，而家系潜水难啲，定系做 禁制难啲？ 禁制难啲啊！ 做评判， 即系个比赛做评判要拣， 做评判禁制。 你觉得嗰个制难禁啲，定系叫你潜水难啲啊？啦， 咁应该系禁制难啲啊。 系啊，真系 系 有冇得 share 下？真系个感觉系，即系点解会觉得难度好高咁样样咧？ 因为禁制系影响人哋啊嘛。 哦， 咁潜水系我自己个人啫，即系个恐惧我要克服啫。即系你如果你做嘅呢个决定，你揿呢个掣，可能会影响到人哋嘅话，个责任又再大啲啊嘛。如果潜水自己个人嘅事，我自己负翻我自己嘅责任。 哦，所以即系嗰阵时诶，即系喺比赛里边做评判，就系都会考量到呢一样，即系揿嗰个掣嗰个压力就在于呢一样嘢啦。即系嗰啲 comment 都一样啦，所以 因为收咗之后就可能。改变佢人生可能是好嘅，唔一定知道啦。但系都系将个决定权俾晒我哋，我哋嗰几个评判都好有压力噶。 哦，咁唔惊啦，而家所以潜水唔惊啦。你一双 可以翻，即刻可以翻去潜水， 可以天天潜水。 可以，我你讲完之后，即刻我真唔潜水都冇咁紧张。 唔好惊啦， 系啦，呢个安慰真系好好啊，波胜你。 系啦，咁我哋再次恭喜泳儿嘅潜力咧，新上榜啦。咁啊，预祝佢会继续向上升嘅。再次多谢你今日 上爬， 冇错。Okay.今天多謝你啊，泳兒 ，thank you，thank you，拜拜， 拜拜。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啊，接获港铁通知，由于港东铁嘅大学站有列车发生故障，预计东铁线整体行车时间，总站照总站需要额外15至20分钟。 可以为你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可以为你放胆的，突然无需一呼一吸的责任，极致安息，终会忘形。无法解释的一次沉溺，是我的沉溺。向下沉，风雪静了，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一切静了，优雅的突然藏于飞去飞真的放任。从未见证漫游的力，但要 珍惜罕见的情，没记忆，无是我，请爱恨，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我的生命。 泳儿嘅新派台作品《沉溺》，亦都系今个星期中午光龙虎榜新上榜嘅作品啦。咁啊，亦都又有特别交通消息，就系回复正常啦。 头先嗰个特别交通消息， 嗰个情况就已经解决咗啦，回复正常咗啦。咁、 okay, 大家 好顺利啊， 就得啦。跟住今日第二。个要恭喜嘅单位咧，平时打电话嘛。 我啱啱咧已经攞起咗个电话嘅， 跟住 咧，即系世事就系咁得意嘅，佢就喺我面前出现咗。啱啱喺走廊经过， 系我谂住 cut 线噶啦嗰下，哎呀唔好打嚟打嚟做咩咧？ 所以我又捉咗佢入嚟啊，有吴业坤啊， 嗨， 系咁样去正对白先，我真系恭喜你啊！ 唔系啊，你第一句系 hello， 我哋系港台噶。 唔系今日嘅第一句系来吧，刀断地球。今日嘅正对白系呢一句。 翻嚟啦， 系啦，咁啊，因为坤哥嘅新歌啦，同咳新风嘅呢一首啦，难得你和我咧，亦都系今个星期中文嗰个龙虎榜新上榜嘅， 多谢啊， 恭喜， 所以祝佢咪话，你唔好理做咩啦，总之入咗嚟先啦，咁样， 冇错，即系有好消息，梗系要面对面咁同你讲啦， 系啦，亦都有几句押韵嘢，而家我哋兜口兜面送俾你，我哋第一次兜口面讲， 有啲尴尬添，平时隔住个电话冇咁尴尬， 好嚟啊，坤哥 Mark Cousin 出歌。 合唱难得你和我， 人生知己有几多？ 倾偈唔使下下疏。 哇！只系打电话俾我啦，次都系 系嘛，尴尬 系嘛，Zoom 都唔好啊 ，Zoom 都唔好。 喂，但系真系同 Cousin 识咗咁多年，大家一齐玩音乐咁耐，今次一齐出歌系有冇契机？系终于都哇，即系身体力行做啦。 其实想好耐嘅，但系咧佢即系始终。即係佢嘅 狀況咧，佢係由一個幕前去褪翻去做一個幕後啊嘛。 嗯， 咁佢要一個好啱嘅理由或者一個嘅原因都一樣嘅，先可以出翻嚟噶嘛。唔係即係大家會覺得個，咦，柯震峰出嚟做歌手啊，咁、 嗯、 樣出嚟做咩？又想即係爭啲乜嘢啊？咁即係可能會有啲咁嘅錯覺， 即係驚彈出又彈入又彈出。係 啦，係啦。咁但係但係呢只歌佢就其實係純粹我哋嗰個紀念品咯、 嗯， 一個友誼嘅結晶咯。咁所以佢就願意會去叫做即係寫埋個歌手係柯震峰咁樣 啊！但係你當下點樣同佢講啊？即係你點樣令佢說服，令到佢覺得 OK？ 今次我聽你話咁樣。 其實反而係佢說服我嘅， 佢講 即係佢邀請我去做呢一件事情啊。即係佢話佢 send 嗰日我仲喺日本嘅時候咧，佢 send 咗份歌詞， 嗯、 就係而家呢份歌詞就冇 melody 嘅。咁佢就話會唔會做一齊合唱一隻歌啊？咁我都。睇完呢份歌词，觉得哇，是一封男人之间的情书嚟嘅，系、 嗯、 啊，我就已经二话不说啦，就话已经 OK 啦。所以即系好彩佢都冇线我，啲 melody 都系好好嘅，即系最后咁，所以系就系咁样件事情就系、 是。嗯、其实你两个平时相处之间咧，有冇呢一啲？因为佢继承咗喺首歌度，但平时你嘅相处咪好少会即系讲啲肉麻嘢或者一啲 啊，唔、嗯、会啊，真系好少咁认真啊，真系。系冇咁认真，但系佢咁认真嘅时候，即系佢系九成hea 即系唔系 hea 嗰啲叫做九成游紧云嘅，但 系 一成咧 跳脱嘅同埋 系啦，好跳脱嘅，一成就会好认真嘅。咁认真嘅时候，我就会 feel 到佢真系想认真，咁、我都唔会同佢喺度 hea 啦， 系啊，差啲讲粗口， 系啦，即系唔会喺度同佢 hea 或者喺度跳脱啦，即系佢认真做一事就会咁。 冇错。 但系其实即你哋两个咁熟咧，行埋一齐去，真系正正式式叫做有一首合唱歌嗰份，会唔会有一份压力喺度？系好似硬系，点算好咧？ 好 official 变咗。好似点样可以做到件事最好咁样咧？ 其实会啊，因为始终佢真系出山啊嘛，叫做 系 啊， 咁所以 MV 啊，嗰啲编曲啊，或者点样去 present 呢件事啊，都想做到好尽善尽美啦。即系之前佢譬如阳光点的歌或者开旋门啊，双刀变形，佢都有参与嘅，但系喺宣传方面咧，佢就会比较少啦。但系喺呢只歌嘅佢宣传都会帮手谂埋究竟、究竟去边个台唱好咧、即系佢自由噶嘛， 系 我就未系咁自由，即系都会谂紧呢样嘢咯，系啊，咁所以系会想有多啲嘢发生嘅， 唔紧要啊，一人去一边咯， 系 好咁样， 令到有一个 moment 系两个同时唱紧一只歌，但你两个人每人去一边咁都得噶， 可以咧，唔知吓， 跟住然后就正，两边再 cross 翻埋一齐，就 系再剪翻埋一齐， 系啦。但今日呢只歌，因为会见到佢系喺填词嗰部分出现，即系头先你讲佢 send 俾你嘅时候，已经佢填咗啦， 系啦， 佢自己系咪对？即系填呢一首歌嘅时候，佢都话一定要用我呢一份词，即系唔需要考量啲乜嘢噶啦，咁样。 其实佢填词，我对佢都有信心嘅。即系合作咗咁耐，即系剧透啊，或者有时候写啲 demo 嘅假词咧，其实都见到佢有心。其实佢亦都有写帮其他歌手写过词。 系 咁，所以即系见到佢，因为我觉得呢一个嘅感情系得佢先写得出嚟。即系如果唔系其他人，就好容易去跳咗去。即系食饭饮酒嗰种嗰、种 friendship 嗰种 bromance 嗰啲，但系我同佢就唔系真系 bro 咁样噶嘛，即系我哋唔会，即系好多人 hey bro 咁，但系唔系真系 bro 嚟噶嘛，咁所以系not bro 嘅 bromance 咯， 即系唔需要大家解释太多，或者唔需要讲太多，一埋嚟就做啦 ，OK 噶啦， 就系嗰句歌词啦，即系难得你和我，无需讲什么，相见时短促亦不错，宁愿淡淡的过。 系咯，同埋因為有一啲，如果唔係你兩個關係，有啲字眼，我覺得未必夠膽會寫落去，因為你哋即係發線收陀呢啲，即係呢啲 即係搞下 gag 啊， 即係有佢幽默喺度咯。 係啦，同埋你哋要 close 先至可能會放呢啲嘅字眼落去，夠膽咁樣樣喎。咁去到錄嘅時候咧，會唔會都幾一個感覺都好大，就係因為大家都咦，我哋真係認真做一首歌咯。嗰陣時有冇 touch 到？ 又唔係冇啊，就其實我哋都係食咩啊？食會唔會嗌外賣先啊？即係都係好 chill， 因為知道即係合作咗咁耐咧，錄過咁多 cover， 錄過咁多正式嘅歌，其實佢要咩？我知道要咩，佢知道我有啲咩要係要做嘅，咁所以其實好快脆砰砰聲咁就做到。亦都呢隻歌其實唔需要做咁多嘅修飾啊嘛，係啊，要我想大家可以去 loop 啊，即係你唱擺太多調味品落去咧，就會。 可能間中去聽一下啦。咁但係呢隻歌係希望大家去 loop 嘅。 咁有冇話呢一隻歌之後其實？佢就唔會隨便再同你玩另一隻，定係其實都諗佢玩咗一隻之後會繼續可以再諗、哦。 其實係有少之前係有好多伏線嘅，即係譬如有一隻叫如果可近你活多百二歲嘅一隻歌，即就之前喺有個古仔就係話咩六十歲先人生開始啊嘛。咁嗰陣時就寫咗一隻叫百二歲嘅一隻歌，咁就得個 chorus 嘅。咁但係啲 fans 其實好想我哋繼續完成一隻歌，咁我就。研究緊究竟呢隻歌會係一隻合唱歌啊，定還是都係變翻一隻 solo 歌咁樣？ 今次就非常之好成績啦，一上榜已經嚟到我哋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位嘅位置啦，再次恭喜曬坤哥， 可以留耐啲咯，希望 一定嘅呢啲基本嘢啊，係咪先？咁但係我覺得我哋下次其實係咪應該都真係可以再？找個時間找埋 Cusson 上嚟傾下偈，咁就 perfect 啦。 送卷軸俾你哋， 咁你封對聯啊？ 係啊，係啊， 對聯係兩個人啊嘛。係 啊，要對㗎，要諗好啲，好難。我又諗過下㗎啦，已經 諗清楚。 你預告一句先啊。 亂嚟啊！ 葉坤咩好咧 ？Cusson 風之嬌子咁嗰啲 friend， 呢個留翻下次我哋有機會見面。 好， 係啦。咁啊，多謝坤哥。咁我一間新聞翻嚟之後就會播翻呢一首歌嘅。 咁真係走先啦，真 係走先。係啊，我哋報新聞啦。好啦，謝謝你，坤哥。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再發現一宗涉及 Omicron 變種病毒輸入個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話：至今共偵測同埋堵截共三宗嘅個案，強調病毒冇流入社區。陳肇始話：睇唔到對香港同內地通關有影響。政府宣布會將所有出現 Omicron 變種病毒株個案嘅地區納入高風險 A 組指明地區，詳細名單稍後公布。如果個別地區風險較高，例如懷疑有社區感染，檢疫要求會比其他 A 組地區更加嚴格，包括先到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7日，之後再到指定酒店檢疫14日。政府同時會加強病毒檢測同基因排序工作，以最快時間偵測個案。另外，本港新增三宗输入个案，全部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已经接种两剂疫苗，其中一人是机组人员，初步阳性个案就少过10宗。政府在罗湖、落马洲和香园围三个口岸设立票站，被身在内地、本身是本港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的选民，在下个月19号立法会选举当日投票。他们可以在星期三开始在网上预先登记，名额11,000个，先到先得。对于有质疑指身在内地当时的香港人不符合选民通常在港居住的要求，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通常居港的定义不能够一概而论。曾国卫又强调，今次措施没有涉及推高投票率的考虑。曾国卫又说，因应防疫要求，当日三个口岸票站只准候选人和代理人监票，被问到传媒可不可以进入票站监察点票情况，他回应说公众不能入场。正在武汉访问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粤港合作会议第一次会议，她说经中央领导下，香港已经重回一国两制正轨，目前是合适的时机成立粤港合作机制。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早的气温大约19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听晚显著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朝早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今个星期后期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关于港铁的消息先。港铁东铁线大学站之前因为有列车故障，现在列车已经是移离了主行车线，所以东铁列车大学站就回复正常的了。

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得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百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心配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波，由得咪高分骚动音波，由得广东歌骚动音波，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再次恭喜啊！头先六点半之前咧，就亲自恭喜咗坤哥嘅上咗嚟啦。 呢一句要补翻俾大家， 系由佢同阿 Cason Fong 合唱一齐创作呢一首新嘅派台歌，叫做《难得你和我》。今个星期新上榜作品。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快两周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拳头因你才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 清楚，幸福变大过，但我太老。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嚟到11月29日，奔神 Monday Blues。本身咧，今个星期系想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嘅蓝调摇滚嘅作品嘅。咁啊，于是乎就走去 search 下，即系作为其中一位蓝调嘅表表姐，就系 John Mayer 嘅歌啦。但系听下先发现，唔得，我都系要改题目。都是来自 John Mayer 的作品，蓝调味会相对没那么强的。今天带给大家都是一些流行摇滚的作品。 I'm the boy in your other phone, letting up inside your drawer at home, all alone, pushing 40 in the friend zone. We talking then you walk away. 玩到去鄉村的音樂 John Mayer 近年呢比較喜歡和不同的音樂類型去做一些 crossover， 包括有這個作品找來了。找來了 Hip Hop 製作人 No ID， 去為他這一張作品去做 beat 的，有2018年的 New Light 收錄在 Soft Rock 這一張專輯當中。繼續跟大家摁住咁過，咁嘅 pop rock 作品比较 shuffle 少少。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

成山山，没人懂你心声，但不要心灰意冷，追求内心的平衡。为了不甘的平凡，努力向虚荣作证，为了不强求的认错，了年华还在等。成山山，如果最后只剩一丝力气孤城，这生命是否完整？谣言散播跑遍全城，假的装的还挺真诚，这是活着必经历程，人性的缺点特征。程先生，你还有多少梦，是不是还不够疯，所以感受到疼。程先生，没人懂你心声，但不要心灰意冷，追求内心的平衡。为了不甘的平凡，努力向虚荣作证，为了不强求的认错，了年华还在等。陈先生，如果最后只剩一丝力气孤城，这生命是否完整？所以感受到疼，没人懂你心声，但不要心灰意冷。为了不甘的平凡，努力向世人作证，为了不强求的认错，了年华还在等。陈先生，如果最后只剩一丝力气孤城，这生命是否完整？ 第一次听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些朋友仔问，咦，是不是又是李荣浩来的呢？介绍他不是李荣浩，他叫做朱庆东，有这一首作品《陈先生》。不知道他讲的那位陈先生是不是这首呢？ 喉咙很干，所以爱上你的吻，嘴巴需要觉得将被谁期待过，像你胸襟，呼吸需要记得，亦被怀念过。为何未曾动心，都可以爱上那质感？未能那么入心，我是人。寂寞空空，所以爱上你指尖，手根需要觉得。像被谁驯服过，欲望狠狠，所以爱上你肌肤，体温需要记得，亦被承受过。为谁亦能动心，请不要笑我太低等，热情自然亮灯，渴望难自禁。未来未曾肉身，比一只野兽更天真，问谁又能硬撼肉体吸引。若未识一般敢体谅，过程其实极漂亮，难道你再分离我，不需要情欲对象，热吻跟勾起的想象，爱情其实是这样，留住你是要为身体着想。 听闻呢位陈先生嘅作品咧，长期都喺李荣浩嘅 playlist 当中，而呢一首咧，可以话系佢 top ten 之一添。 谈情很好，不过也要你拥抱，身体需要觉得未被忘掉过，地狱之火，谁在生活？难道我梦着你，你望我就毫无罪过？ 賓陳 Monday Blues 最後帶俾大家嘅一首作品，有呢位陳先生陳奕迅《低等動物》，聽日同樣時間騷動音樂再見，拜拜。